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中央空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赢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在中午到12点到13点来收听收看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的特别节目，欢迎来到直播间当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昂。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清睿。 今天我们又是来到了这个982游戏世界杯的这个节目当中哈。982游戏世界杯是市团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台庆1周年之际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送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回馈。 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三位特别来宾啊，他们分别是崔潇，崔潇是足球评论员，还有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的主持人。 谢谢各位好，大家中午好，非常高兴来到北京青年广播。我上一次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节目应该还是5年前， 哇， 非常的开心，又见到熟悉的人，然后又来到熟悉的地方，然后今天也特别开心，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小时的时间。 欢迎欢迎。 还是很职业的哈。其实崔潇也是我们这个一会儿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好好问一问啊，他也是我们这个资深的体育工作者了，应该算是。那今天我们还有两位这个马上就要进行这个游戏比赛的两位玩家哈，但是呢他们也是无论是游戏还是现实足球当中，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了解的。首先就是要介绍一下李红啊，他也是足球游戏玩家，也是北京电台我们的同事主持人哈。 好，二位主持人好，崔潇老师好。 哇，低沉的声音， 特别客气， 特别客气，因为非常高兴能来到咱们982的这样一个节目当中。另外就是在世界杯当中和能够和这个足球和游戏结合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让我开心的事儿。那么希望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之中享受到足球的快乐的时间。 一起开心。 是的，还有一位我们另一位足球游戏玩家，中瑞酒店管理学院的留学生韩伟康，欢迎您。 好，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你。 韩伟康应该是之前已经来过我们的比赛当中了哈，也是取得了胜利。今天你的对手我觉得可能要更强一些了。 我会努力的。 说话的时候 加油。 子昂当时眼神从咱们这边飞了一下看来是有什么套路。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也有很全新的互动主题。 没错。 今天晚上呢是要有俄罗斯的比赛。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在世界杯历史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东道主球队都有哪 哪些哈、嗯？同时呢，本届东道主俄罗斯队今年的足球发展有哪些亮点？你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是有什么想问的哈、嗯？想说的来跟我们说，想问的我们这儿应该会有人解答。对、嗯，所以说呢，可以来踊跃的和我们互动。那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吧。 嗯，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关注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里的直播间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看我们的9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或者回放了。另外呢，在这个优酷视频直播平台呢，搜索活力92，也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精彩的游戏对战的画面。欢迎您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 是的，如果说你现在 WiFi 不好的话，或者说刚刚过了这个到了月初，其实你有这个流量了哈。 万一你在开车哈。 对，但是如果说你刚扣了费的话，扣了套餐费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听广播哈。 没错， 我们还是一档广播节目呀。嗯、可以搜索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啊、也能收听到我们游戏世界杯的精彩节目。当然了、嗯，我们还是希望您能通过画面来看啊， 看一看 一会儿有这个精彩的足球比赛啊。 对对 对, 对 吧？我们在第一时段，首先还是稍稍的说两句昨天的比赛。 嗯， 其实你们能看到就是 子昂的衣服， 一切尽在不言中。 嗯，阿根廷 有点伤心的蓝色， 是稍稍有 忧郁， 忧郁的蓝色， 忧郁的， 没错。 那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崔潇老师了哈。 子昂老师，您说，子昂老师有话您说。 非常客气。 崔潇，你的世界杯主队昨天出现了吗？ 我的世界杯主队根本就没有进入到世界杯正赛当中， 中国队吗？ 我首先来说啊，作为一个中国队的铁杆球迷， 嗯， 就一直没有在我的工作岗位上看到他太扬眉吐气的时候。除了15年的这个亚洲杯其实还算不错之外，其他的时间一般来说都是在默默流泪的。 然后 另外呢，如果说在世界杯上非要找出一支主队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意大利的球迷，但是今年也都没有进入到正赛，所以今天看到你的身上的这抹蓝色，我还是非常开心的。就是我觉得咱们俩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也是一件蓝衣服， 所以说我也穿了一个相同色系的衣服。 是的， 这是世界杯正赛都没进的。那李红，你的主队别告诉我是荷兰吧。 我的主队一直是不太敢说，因为我的主队在世界杯的成绩一直被人诟病，但是这届世界杯我觉得该扬眉吐气了。三喵军团， 英格兰队 这个1/8决赛还没有打，但是呢看小组赛这个态势啊，我觉得能输到圣吉他吧，差不多奶一口。 可以啊，就是我觉得英格兰有一个大杀器，就是哈里凯恩。 对， 之前我也是听人说，就是足球名宿曾说过哈，世界杯就是32支球队踢球，不管哪支球队捧杯，最后哈里凯恩拿金靴的游戏。 是的，我想说起这个三狮军团的时候，我就是 diss 一下李红老师啊。上来就先说一句， 崔老师您说， 我觉得他在最后一轮的时候踢的并不是特别的到位，就对比利时队。对攻啊，起码打出一场对攻战给我们看看，这个冠军不是选出来的， 但是下半区 踢出来的， 那下半区确实非常吸引人。 对，就下半区确实比较吸引人嘛。 对对对， 肥肉谁都想上去咬一口。 是的， 比利时踢的也不错，今天其实 是比利时的意思就是我就不怕 啊， 比利时就是 爱谁谁， 我就硬上。 对， 就是这种状态。 那韩伟康呢？昨天的比赛里面有你喜欢的球队出现吗？ 我的主队葡萄牙很遗憾出现 了， 我们 只出局了， 出局了， 双双出局。昨天也确实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晚上哈。不仅是因为有很多的优秀的球队出现，同时呢，也主要是因为就有了两个球星吧。我们近十年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两个足球运动员， 绝代双骄 是梅西和 C 罗啊，他们是随着阿根廷和葡萄牙双双出局了。 对， 那还是想问一下，昨天这个比赛大家应该都看了。我先问问精锐吧，因为我们都觉得女生可能看球会少一些，或者说我们总有一种错觉说女生可能不如男生懂球。那你觉得昨天晚上最让你印象深刻的瞬间或者地方有吗？ 其实我觉得不是错觉，好像确实就没有男生那么关注足球或者说是懂球。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看世界杯吧，我觉得就是哪个队进球我都挺高兴的，其实就是看个热闹。其实如果说非得说我支持哪个队吧，我还是比较支持巴西的。 哎， 三八军团。 您是因为北京国安吗？ 对对， 奥古斯托是吧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之前呢，可能我比较喜欢卡卡、所以当时一直就是对巴西队还是比较看好的。然后这回巴西队的这个16强的比赛呢，是在7月2号晚上跟墨西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对，哎，你为什么喜欢卡卡？是因为他帅？ 对，真的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就看上去特别舒服，包括在球场上那种感觉。 那我给你安利一下，02年的意大利和06年的意大利。 你把袋子倒出来好好看一看，嗯，也特别帅。 好的好的，崔晓老师。 哎，但我觉得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帅啊，是可以征服男人的帅， 是吧？ 就是有一种，就是你觉得，哎，这男人 霸气， 真帅， 真帅，就像子昂老师这种感觉。 子昂老师今天有点那种忧郁的帅。 但是我觉得，可能现在的这个女性球迷们，如果说从颜值上来讲的话，现在这个审美潮流来看，格列兹曼这样的球员可能更吃香。 哎， 确实，因为昨天我也是在外面看球嘛，嗯，就是每当格列兹曼拿球的时候，或者他罚点球的时候，旁边那些女性球 迷妹， 哇，好帅，好帅，就那种感觉。 对， 嗯、 对， 嗯。 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啊，也是跟东道主有关。 没错，俄罗斯。 对，东道主今天要这个 踢西班牙 出现了哈、嗯，就是要在我们的比赛中出现了。嗯、那再说两句东道主吧，咱们这个 俄罗斯 还是清月老师先来哈、哦。咱们俄罗斯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我觉得俄罗斯呢这次踢的应该说还是挺不错的，而且、嗯、我觉得近年来嘛，俄罗斯对于这个各方面，包括从青少年的培养，还有对于足球的这个政策方面的这种大力的支持，应该说俄罗斯最近的这个近几年来的这个足球水平，应该说是提高的还是非常快的。 我感觉他是做功课了， 哎、嗯，那个。嗯 到青训了就对， 还青训都知道， 就是因为跟各位老师一起说球，我觉得我还是得提前准备一下的， 试了一下弱，哎，其实一点都不弱，而且我据我了解，我也做了一下功课，青瑞老师乒乓球打得特别好，是吧？ 会打会打， 还拿过北京市大学生联赛的冠军，是这样。 当年打的业余组，对对对， 相当不错的。 谢谢崔老师， 有点害羞哈， 嗯，有点害羞。 那我们的几位嘉宾，这次我们从远往近来哈，伟康，你觉得？你看了俄罗斯的比赛了吗？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球员或者地方？ 我觉得格罗温让我非常眼前一亮，他是很年轻，而且很有魅力这名球员。 嗯 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是刚才他提到的格罗温，小将基本上是一球成名嘛，一场比赛可能就意味着他将要登陆这个欧洲的五大联赛。另外两个球员我比较关注的是萨梅多夫和这个1米98的酒吧。 对，你说酒吧，我也是比较关注酒吧的。 对， 刚刚替补上场揭幕战的时候，那个头球太棒了， 两战见两功嘛。其实俄罗斯整个的一个立体性的攻击体系非常仰仗酒吧在中路的一个头球，包括他在前面一个支柱的这样一个特点，两翼齐飞，中路支柱的这样一个立体式的打法，包括他们前压的阵型，有可能在今天晚上会给西班牙他的状态不怎么好的皇马巴萨天团带来一定的危险。 嗯， 因为皇马有相当一部分的巴萨球迷啊，球员，巴萨球员、嗯、也是因为他的这种打法，我觉得跟俄罗斯是一种相克的状态。嗯，是不是？是不是子昂老师？ 怎么说呢？就是作为一个了解一些巴萨足球的人， 谦虚了，过谦了， 谦虚谦虚。 我觉得确实是遇到这样的欧洲的这种硬派队伍哈， 嗯， 你想打这种传控，那你其实对比最极致的就是阿根廷和冰岛那一场嘛， 对， 就是你传控我，你球传到你的核心球员身上，我就让你看不着， 式的防守， 对，我就让你在屏幕上看不着这个球员，给你遮起来，你一个铁桶扣住。但是呢，我觉得这跟这个，那毕竟包括葡萄牙也是，还是单核球队，我觉得真的是单核球队，但是西班牙我觉得不一定、他们还是有很多这个球员可以创造得分机会， 多出了几个多核球队， 对，但是本届世界杯对于传控球队的这样一个影响其实还是挺大的， 没错， 防守反击变成了一个主流。 对，你看昨天这个乌拉圭这个双中锋， 对， 双腿拍门，也这个挺可怕的。其实当时我就在想，就是昨天有这个解说员在解说里面说，现在这个中锋了，这届世界杯我觉得是中锋的世界杯了， 是的， 所以说，哎，又说回到昨天这个比赛，阿根廷这个不带中锋这事，没有中锋这事真是令人尴尬哈。 嗯， 我们也是稍稍的说了一说今天晚上的比赛啊会是怎样的这个一个状况。那我们一会儿呢，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游戏的这个，也不能说模拟吧，是游戏的这个前哨战当中啊。我们也是稍稍的来看一段视频，来热一下场子啊，我们的这个 嘉宾也准备一下， 就要开始了。来看看世界杯最酷榜。 迪玛利亚在敲，梅西中路切了进去， 自己都是在梅西身后， 这是个远射的空当， 哇，传球了， 打了一脚射进， 漂亮，迪玛利亚， 阿根廷队有迪玛利亚，天使降临， 迪玛利亚还有没有远射， 继续往里拖，迪玛利亚 观察了一下，可能还是要往中路。 阿瓦尼和苏亚雷斯两个人一左一右，形成了两端的呼应。苏亚雷斯自己直接把球打到后点，头球的攻门，球进了。比赛开始之后仅仅七分钟，两名前锋之间的远距离配合。 没错， 碰到左边给卡瓦尼打的很好，球进了。第61分钟，卡瓦尼本场比赛独中两元。卡瓦尼的进球使得乌拉圭队再一次取得领先，而这是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 C 罗再把球分到右路，右侧佩雷拉在套边，但是没有传，看看他是否还能在落后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任意球把比分给扳平呢？任意球打门没有能够穿过人墙。 C 罗在边路的一对一，莱梅斯和卡萨雷斯两个人上来把 C 罗给罚倒。 米尔卡多在他身前做着掩护，中路第一下没有成功，梅西拿下来再打， 球进了， 挺漂亮的。 梅西 防守的， 看一看梅西的机会， 人球分过，梅西的推射， 但他已经 太难了， 他已经做了他， 这是这支球队的无奈。还是卢卡斯尔南德斯再给中路第一下马头，一记射门被躲，姆巴佩又来了， 又 有 球进了， 姆巴佩，姆巴佩，法国队的关键先生，太快了。 好的，我们也是回顾了一下昨天的这个几个最酷时刻，确实看到了很多球星的精彩表现啊。遗憾的是，有时候我们在接下来比赛中，其中一些身影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当然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竞技区已经是人满为患了，我们的这个嘉宾群完全空了。竞技区现在两位选手和我们的这个解说嘉宾哈，我们的这个崔潇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可以开始比赛啊，请双方赶紧来到这个中圈开球的这个状态当中。 第一局比赛呢是由李红操控西班牙队。韩伟康呢是操控俄罗斯队，我们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是，我们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啊，双方的这个俄罗斯这边穿今天是穿到红色球衣了啊，西班牙这块穿的是白的。这个崔潇，你觉得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 先说今天晚上这场比赛，西班牙肯定包括俄罗斯肯定也是以我为主嘛，肯定是一种坚持自己最正确一种打法的这样一种比赛的方式。当然我相信俄罗斯队，因为他们有酒吧，因为他们的小组赛这种猛冲猛打的一种态势吧，肯定会把他们这种强硬的风格一直 保持下去。 然后呢，进入到比赛的后半段，尤其是70分钟之后，我觉得俄罗斯人在这个是不是速度和体能上的优势吧会不会显现出来，但是西班牙人他们脚下的优势会更加明显，全场都处在一个比较明显的状态。是不是咱们也打个赌，我觉得西班牙今天的传控次数会被俄罗斯人限制到700次以下，会不会有这种可能？但是如果他们要是达到800次以上了，那就是把我的这个预测进行打脸了。 那这样的话可能在比分上也有一个体现了，就会 对。 比分上需要我预测吗？ 可以啊， 到现在 都 没有敢想过这个事情。你看李红老师这边就完成了一次射门帮我解围是吧？伟康今天选择俄罗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打法和想法呢？ 就想拿边路往中间打，一定要好好利用 98 是45度炸。 对，而且今天看上去他的这个想法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游戏的数值设置吧，西班牙队就是比俄罗斯要高一些， 高很多啊。 对，今天对于韦康来说呢，他的这个操控能力啊、执法啊、方方面面啊，要求都比较高。李红老师，今天你开场之后一直处在一个就是 阶段， 没有，你处于压制状态 啊。这个我觉得西班牙他的一个传控打法虽然在本届世界杯吧不是特别的受到欢迎，但是呢他一个多核的处理的这样一个阵型吧，帮助他能够应对俄罗斯这样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另外一点我还要提，就是卡瓦哈尔 这一个点，就是他的状态，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上纳乔会比较好，因为纳乔的这个边路的组织能力，包括上下能力，会比卡瓦哈尔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会强一些。 嗯，确实是，但是可能就是卡瓦哈尔他毕竟进攻能力要更强嘛，看耶罗怎么选择了，看耶罗是不是也要采取一种对攻东道主的一个态势。 确实我觉得今年啊，在我这个刚看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的时候，或者说看到第二轮的时候，我就有两种想法，就是说今年有两支球队我不敢说他能走多远，一个是葡萄牙，一个是 俄罗斯、 就是感觉都实力上硬实力上是有限制的，但是总感觉能赢球是两支球队， 对， 但是昨天葡萄牙是出问题了，已经不行了。那今天 期待俄罗斯啊， 对，看俄罗斯了。 因为东道主今年确实圈粉，你看九八他就进来了。 对，当然这个足球嘛，永远就是你敢于打进攻会得到球迷的青睐。 哇，这叫什么？ 也是来给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哈。我们的这个几位选手啊，都是不出意外啊，都是在之前的小组赛阶段，我们通过层层选拔啊，三局两胜的这个选拔机制来选出的十六强的选手。那么在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我们也是啊，这十六位选手啊，包括这个超级助替的选手，都会来这个我们的直播间继续进行三局两胜的比赛，也是十六进八，八进四啊，最后踢决赛这样一个过程，最后会决出前三名的优胜者。 将会获得青年广播颁发的奖杯以及惊喜礼物。 是的。 你这礼物是什么呀？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哎，这个只有踢了才能知道， 这个只有发奖的时候才能告诉大家。 希望到时候崔潇老师也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见证一下。 我倒特别想来见证，但是我对于这个我自己的啊，看这次射门，我对于自己的游戏智商实在是比较怀疑。就看他们俩玩的，我感觉我一定会被虐的，一定会被虐得非常非常惨。 我觉得决赛当然肯定很精彩。 上半 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是， 今天李红老师是一个4-1-4-1的阵型， 对， 是吧？是一个完全的攻击阵型。你看看，该开球了。 前面排了很多。 0-0哈，上半场是。 其实我觉得应该上半场就是在现实比赛中，上半场不会是0-0， 不会是 啊。我觉得进球会来得很快的。Made that look like a poor pass with a very good interception。子昂，你有没有跟他们两个就是 对战过、 打过这个游戏？ 应该是没有，可能我记得在远古的这个大一时期，也许 跟李红打过是吧？ 也许， 也许是曾经有过。 对，这已经记不清了。那会儿确实玩过几盘，这也是我大学这个真人 FIFA 对战的为数不多的经历了。 李红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对手。 你看今天这个态势。北康这边， 哎，过得挺漂亮， 危险啊！好球啊！ 这下自己过完以后顿了一下啊。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视角呢，跟平时解说起来的感觉不太一样。平时解说都是真人，然后他们脑袋上不会有一个光标，也不会有一个名字。这个还有一个提示性的信息，突然让我有点找不到状态， 有点懵。 这个难度降低了。找不到，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你无法用这个真正的，哎，我看这下小角度，你无法用这个职业球员的真人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可能出现的 情况， 对，去预判他的行为， 对，因为游戏里经常会出现一些 bug， 还是不太一样的跟真实的这个比赛。 阿金费耶夫。就是从2008年欧洲杯开始，大家就比较熟悉的一个名字。如果关注俄罗斯的门将的话， 他的整体阵容基本上都是在俄罗斯本国联赛里边去踢球嘛。我觉得他整体性是非常好的，包括莫斯科中央陆军这样一个球队，他的立体式攻防延续到了这个世界杯俄罗斯队这样一个阵型当中。 今天。现在比赛到现在为止，感觉两个人都能打穿防线了，因为上半场比赛还都有点拘着， 对，拘谨哈。 现在看下去能不能有进球了？ 对，如果要是最后还是平局的话，是不是通过点球来决胜？ 这个 看这球， 也得看看这个最终剩下的时间，毕竟三局两胜嘛，一局的这个平局，很有可能前两局都是平局，最后第三盘有个绝杀，那就。 对，因为我们第二局是这个李红跟韩伟康换过来，伟康是这个操控西班牙，然后到时候李红是操控俄罗斯队。 这个也是我们说啊，之前节目里都说，就是如果你拿到了这个强势的球队，一定要珍惜这个强势球队的机会。 没错，这就像欧冠先主后客和先客后主， 对， 哪个更占优势一样。 没错。但不管怎么样，你应该在主场拿到比分的优势。 对，尤其是拿到强队的使用权的时候。 斯莫洛夫过得有点快，哇，内切吗？ 哎，有点球吗？有点球吗？这里可没有 VAR， 这里没有视频助理裁判。 是，这个本身的判定系统就是一个 VAR 了。 果然是个点 球。 怎么打？怎么打？ 哇、哦，竟然给扑出去了。 是德赫亚，终于显示在游戏里显示了自己的身价。 德赫亚在游戏里自己的这个数值还是比较高的啊，他毕竟不是有那种意外情况出现的。因为在两个人在选队的时候，我当时问李红，我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换一下替补门将，但是李红还是拒绝了我。 对于曼联球迷嘛，对于德赫亚这个本届世界杯的表现，虽然啊他的这个扑救成功率也包括出现了黄油手的这样的情况，但是德赫亚毕竟是贵为世界前三的这样一个门将的身份，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确实李红也是德赫亚告诉你没有爱错。 刚才那个我感觉好像也是，就是我看这次世界杯，就是看这次游戏世界杯，好像第一次看到这个点球。 哎，好像还真是， 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就是、在我主持的节目里，好像 也 是 第一次 看到点球哈。 那今天就是见证历史的时刻了。 对，看来今天晚上的比赛一定很精彩。 哎呦，这一下出大问题了。 这一下，不过西班牙防线还可以， 还可以。 两边还比较稳。 已经到了补时阶段了啊，最后一攻的机会，西班牙这边。科斯塔， 韦康今天的这个防守做得相当好。 哎，这 层次感， 就是啊，这个就是这个球比赛就结束了哈。第一局双方踢了个0-0，还想踢经典加时。哎，那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加时哈，他们先来是踢加时，再这个准备，再给自己适应一下。确实，我也觉得这个0-0感觉是，就像一场比赛的前十分钟一样。 对， 双方还在互相试探，还在找自己的感觉。 那踢完这场0-0，你们两个就是感觉在使用这个球队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我感觉我这个射门前、传球前弄混，真的方块和圈。 对， 没事，没事，下一场。 伟康，你觉得你拿到西班牙以后，你有信心赢下来吗？ 有信心。 那这边李红怎么办？ 对啊，李红你怎么办？你一会儿换成俄罗斯，你会不会处在弱势？哎呦， 准备这个 先进球再说 他呗。对，复击他，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西班牙这个队相对于俄罗斯的整体来说，在游戏里边他的能力值是高很多的。那么反过来说，这个俄罗斯去打西班牙这么一个缜密的后防线，包括一个中场的控制是很难的。但是在现实当中，尤其是今天晚上，我非常期待俄罗斯能给西班牙带来很大的帮助。 所以李红还是很期待这个第二局来操控俄罗斯队的这个表现哈。 对， 看看，那我们看看这个韩伟康会不会把德赫亚换掉。我们的这个第一场啊，就是虽然说他们还在踢加时啊，但是就像这个加时就像一个赛后的训练一样了哈。我们第一场的这个九十分钟的比分还是按照 0-0 来算的哈。 裁判是严总是吧？ 对，我们说了算。 我是这个足协官员，就是足协特派员。 你应该是国际足联的这种， 对 这种级别的。 就是来这个公布一下比赛这个可靠性哈。 0-0。 对，比赛有效性。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直播间也一直在给大家这个放送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搜索这个微信的官方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就可以随时随地收看了。同时在优酷视频直播搜索活力酒吧也能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哈。 那么如果您要是不方便看视频直播，可以搜索 FM98.2 以及 AM927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收听到我们982游戏世界杯的精彩节目。 是的，刚才也是看了一下西班牙和俄罗斯的对决啊。如果说你没看够的话，正好我们在下一轮还会有这个西班牙和俄罗斯的这一场较量，只不过呢，双方是操作者 换了一下。 是的。 的，那就像这个互换了一个，不能说像互换了一个场地哈， 嗯， 这换了操作者以后，可能会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画面啊，可能两队的打法都会发生改变， 嗯， 会不会有这个俄罗斯拿到俄罗斯以后反而是表现更好呢？ 超常发挥， 对，我们下一时段再来看， 待会儿见。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Hello，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青春联盟之酒吧游戏世界杯。 Hello，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昂。 Hello， 我是主持人清瑞。 哎，我们这个组合大家应该之前已经看过了哈。我们刚才已经是进行了第一场比赛哈，西班牙对俄罗斯，第一回合双方是在常规时间战成了0-0。哎，然后我们经过了一个休息之后，大家可以发现我们的直播间里已经有了大力神杯。哎，摸一下，哎呀，摸一下。 金光灿灿的， 是希望这个奖杯往这一放啊，双方也能打起精神，都精神点儿。然后我们看第二场比赛也已经开始了，双方是更换了这个操纵的球队，李红这次用的是俄罗斯， 没错。 韩伟康用的是西班牙。 嗯， 刚才西班牙上来以后，应该就是遭受了不小的冲击。来看一看，我们把这个话筒交给崔潇，来说说刚才发生了什么。 因为刚才他们俩在准备的时候啊，突然问了一句话，说没来世界杯的这些人，哎呀，这球危险！没来世界杯这些人也可以吗？然后他们说可以。然后呢，结果就上了莫拉塔。然后我在替补名单里还看到了大卫比利亚，这样比较有情怀的选择，是不是？伟康为什么选择比利亚？ 我首先，我当时虽然是皇马球迷嘛，但我觉得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嘛，非常喜欢他， 就是对于他的能力也是一种认可吧， 无条件的喜欢。 这个球今天这场比赛到了第二回合，我感觉李红稍微有点吃力了，换成俄罗斯，你看啊，李红现在忙得已经没有时间理我， 基本上已经没有时间了，因为刚才被这个西班牙压着打啊，确实这段时间比较匆忙。但是我的对这个俄罗斯队的设定是防守反击，就是扎好防守，然后伺机偷一个，争取不输到这个富齐拉就可以了。 来看一看，看什么时候能等待到这个机会， 看什么时候能进球啊！你看，也像这种犯规，我觉得切里舍夫这种犯规在今天比赛当中也会比较常见的。 嗯， 因为俄罗斯今天他们这种身体上的优势、对抗上的优势，肯定会把自己这个优势放大了，用这种方式去比赛。 是，斯莫洛夫，萨梅 德。游戏的数值其实如果要是处在比较低的一方的话，肯定就会显现的比较明显，转身呐、传球啊、脚下移动啊，各种各样 都会慢一些， 都比较慢。看这球啊， 后点有包抄啊， 但没打穿门将。 是， 因为这游戏主要是来手来操纵，和跟脚它是不太一样的。 对，这也是我觉得现实游戏跟现实 足球哈、啊，真的是差别最大的一点。就有的时候你这么想的，就是你在球场上这球你肯定就这么传了，肯定能这么传、 嗯。 但是你在游戏里这个大拇指这么轻轻一晃、 嗯、 一抖，可能这方向就不对了。 主要游戏里的这些小人呢、 嗯、 他们的核心力量永远是处在一个最佳状态的。 是、嗯、当然了，这也是就是玩游戏的话，你的球员永远能冲刺起来。 对、 嗯、现实生活中可能你就累得跑不动了。 嗯， 看这球还是有远射机会啊。今天一上来韦康换了西班牙队之后，这个进攻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且因为这个游戏设计的时候，格洛温也没有打出那种自信嘛。看这球禁区里了、 哦、门将立功了， 门将立功了啊！李红对于门将的使用还是比较有心得的，是吧？ 对，因为他最后一条防线嘛，是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打扰你特别讨厌。 李红心想：别跟我说话，让我赶紧踢这场球。 对，因为今天能够感觉到，到这儿的时候，李红已经处在一个比较高度紧张的状态， 慌的一匹。 不过反击打的还是比较高效的，有射门，也有传中。 主要是这个后防依靠犯规，前面射门的依靠运气。 主要咱们这个比赛规则应该是这一场的红黄牌应该不带入到下一场。 哇， 说话间球就进了，而且进球的是莫拉塔。韦康，你的选择来给我们大家说一下。 他是前皇马球员吗？ 还是皇马球员球迷的属性暴露了他的选择。 韦康露出了笑容。 也不知道，如果说今天晚上啊，这个迭戈科斯塔被限制住的话，会不会有球迷怀念莫拉塔？ 对，因为毕竟是高点，很多人会觉得如果不带莫拉塔的话，进攻套路没有那么丰富。 是，哎呦，这过人过起来了，希尔瓦， 真是漂亮啊！ 大三角，这个有点。 这有点现实生活当中延长的意味哈。 哎呦，传球啊，反角度的传球， 进攻层次感真的是完全打出来。 对，这球有点解不出去了， 非常强势啊，韦康。 就是哈金费耶夫 体现身价的一战， 和李红的手指是场上最忙碌的一些。 确实他阿金费耶夫这个人在10年前就可能受到五大联赛的关注了，但是一直是在本国联赛踢球，他的名气包括他的能力，其实虽然他岁数大了，但是依旧是受到很多人的认可的。 嗯， 确实是这样。那个时候08年之后吧，也是很多足球游戏里边他的数值都已经起来了。哎，现在看好像有俄罗斯队员受伤，要不要考虑换人？ 现在是加时了是吗？ 下半场 哈、啊， 下半场比赛， 上半场是1-0哈， 对， 西班牙暂时领先。 但是现在是又攻过来了， 这就不会，阿尼杰夫应该不会把这个球再漏过。 这边有点冲不起来了。 嗯， 有这个受伤的加法 的话，没看错的话，应该是扎格洛夫吧。 嗯， 因为游戏里还有的时候就自己操作嘛，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就是，手按着按着，出汗会出现滑的。 对对对，哎呦，这个真的是特别的难受。然后也看这个你摁手柄的习惯，有时候会让手指头疼。 对， 拼命的摁。 对，就是我最痛苦的回忆就是玩这个非凡用手柄玩的这个最。热衷的那段时间，就大拇指上这个茧子呀，这个太疼了。 你都玩出茧子来了， 哎， 太用功了，这个你是为了有一天在工作当中运用到直播， 没想到， 预料到真的用上了。 在几年之后的俄罗斯世界杯， 真的是用上 了，发挥出来了这个。 换了一个人叫米兰丘克，这个人是我在现实当中非常喜欢的一位球员。 哎呦天哪！但是。 说话间，李红就是特别特别无奈的表情。 虽然喜欢米兰， 我继续把这个话说完啊。就是米兰球会这名球员呢，他的天赋是非常好的，因为在俄罗斯本国联赛当中，他的传接技术包括他的跑位的积极性是受到很多俄罗斯当地球迷的喜欢的。而且在可能是我操作的原因，应该是我操作的原因，就是在游戏里面他的数值其实还是比较亮眼的。 现在比分变成2-0了，韦昌这边两球领先，你换上米兰丘克之后看看你的进攻啊会不会有什么改变。 第二点中道 格洛温这球直接是后卫脚法式的解围。 这届世界杯呢，他的异军突起吧，受到很多人的好评，而且预测他将在不久的将来登陆到这个五大联赛当中。但是我对于格洛温的这个长途发展还是有一定担心的。 哎呦，哎呀，这叫 就是要不我们就不说了，我真 好好可以可以可以，这样。我后面的时间呢，我多影响影响魏康。我发现今天话说多了啊。那换完人之后，比分又被改写了。现在这个魏康的状态是越打越好，而且是他这个进攻套路极其的丰富，反向传球啊，两侧斜侧45度角的传中啊，包括地面的渗透啊，所有的。进攻的手法，各种各样的18般兵器啊，全都展露出来。 是， 我们给李红加加油啊，李红。 球的还有两个球的机会，我就不准备输到富吉他了，就好好打好防守。 哎，啊，这一下没有给这个插上的球员。 游戏里到了70分钟之后，好像这些球员的体能也是会下降的。 是， 我不知道韦康你在玩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差不多就是80分钟是一个节点了， 就跑不动了。这些球员， 就也是会有这种体现的，是吧？在游戏中， 是，就是冲的肯定是没一开始那么猛了。 哦， 哎，看看 98拉边， 大长腿迈一迈，往里走， 哎，漂亮漂亮。这球应该是命中靶心的一次射门。还是莫拉塔。东道主和西班牙的这条防线呢，感觉今年也不是非常的令人放心。大家肯定会想起跟伊朗队那场比赛，伊朗队全场死守，然后就在找机会反击。然后打葡萄牙那场呢，也是被3度洞穿球门。德菲亚尽管说被人诟病，但是一直还是很信任。现在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西班牙全队，包括西班牙足协对他的支持，全方位，不管面对媒体还是私下里。 对，不管怎么说，德赫亚在世界杯上来说还是一个年轻的门将， 对， 他还是需要时间的。那我们的补时马上也要到了，这球断下来呀、哎。比赛就结束了，最后是一个3-0的比分啊，看到了这个西班牙球迷流下的泪水。我们 为什么要流泪呢？他们明明是赢球了。 对，激动的泪水吧。我们在这赢了东道主，怎么回家呀？我们看一看，我们第三局的比赛也很快啊，就要接着开始了。第三轮呢是韩伟康使用克罗地亚，李红是操作丹麦。我们来等待这个双方啊，选择一个这个队伍。其实清瑞，你觉得就是我知道你也是在电视上也看过球，在现场其实你也看过球哈。在这个现在你也看到了游戏上的足球了，你觉得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哈，就好像游戏它主要看的是一个手上操控，看这个玩家手上操控这个一个能力，可能更重要的看重的是他对于游戏的一个掌握。但是如果说呢，对于这个咱们现场看球啊，包括看电视，可能看重的更多的是这个运动员的脚法。 没错。觉得还是游戏啊，有时候就是游戏啊。它跟这个现实生活中那个足球啊，也不能说是完全是一个东西。 没错。 但是每一个游戏如果你想玩好的话，都谈到一个对游戏的理解嘛。 对。 对，我知道清瑞玩游戏也是玩得很有一套的哈。 个别游戏班。 所以说这个看看双方啊在第三局可以说是决胜战生死战， 嗯， 能不能对展现出自己对这个游戏的理解， 嗯，看看伟康还能不能继续把这个优势往克罗地亚队发挥一下。 对， 嗯， 是伟康今天选择的是克罗地亚，然后李红是丹麦，我尽量不跟李红说话， 嗯， 因为我突然觉得丹麦队啊他们就身高腿长的是不是转身速度会慢一点。 我觉得丹麦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有优势的，因为我非常看好这个埃里克森，包括他后边的这个奎斯特对于中场的控制。那克罗地亚这边依靠着摩迪这个前热刺大将的发挥，我不知道是不是现热刺大将埃里克森能够把持住中场的这样一个态势。 我先把话筒收回来，我想让你把那个手放在手柄上， 否则我觉得自己罪过大了。对， 就感觉比赛一开始李红的声音一下子就沉下去了。 对，这刚才我也在着急，我看这个丹麦在后场，这球出不出去。 对，而且咱们在游戏画面上来看的话吧，离的距离也比较远，两支球队呢都是红白色调为主色调的队服，然后乍一看上去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是是是，尤其我们这离得远的看电视更是看不了这么清楚。 克罗地亚队今年世界杯表现还是比较令人惊艳的，尤其3-0赢阿根廷那一场。 是， 陈 南老师对不起， 打服了。 又提到你的伤心事， 那场比赛就把我打服了。 嗯，然后克罗地亚是三场全胜哈，小组赛的时候是2-0战胜尼日利亚，然后2-1战胜冰岛。 对， 是， 其实克罗地亚今年比赛我觉得最令人印象深刻，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场就是莫德里奇跟奥塔门迪那次对撞的队长对撞的那种感觉吧。 嗯， 他是队里的带头大哥。我先不跟你说话啊，你先好好玩游戏。 那场比赛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莫德里奇那一脚摆脱之后的远射进球，就是他在那个位置拿到球以后，我莫名其妙就有一种害怕。当时看着莫德里奇那两步蹬起来，我觉得好像要完，结果左晃一下，右边再拉一脚打了这个球，这道弧线进了这球网以后，真的有点绝望。 嗯，对，上次我记得跟子昂一起说的时候，好像当时是阿根廷队在这个生死边缘哈，在小组出现生死边缘。然后这次在一起说呢， 踢尼日利亚之前， 哎，彻底凉了。 是，做一个总结陈词，非常难受。但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又穿了这个阿根廷的主题服装啊。一般来说我在赛前会穿啊，一是讨一个彩头，二是就是说也好 看一下，表达一下对主队的支持。 那这次是叫祭奠一下是吗？ 不，别，哎呦我天，这是我穿球衣啊，平时穿球衣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支持的球队，如果说比如说拿了冠军，我可能穿两天，但是如果说只是胜了一场，或者说最近赢球了， 嗯， 状态很好，我可能呢不会就是说每天没事干就穿出来炫耀。但是我在我的球队输球之后，我一般会穿他的球衣。 嗯，就是说那个你输我陪你东山再起，有点这个意思是吧？ 是，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在黄昏的时候 离开他。嗯。所以我们对中国队其实也应该有这样的。 你说起中国队，我突然想起今年夏初秋末夏初春末的时候，我的一件中国队的队服在严子昂那儿放了几天，然后呢我想会不会是这件中国队队服影响了他的主队阿根廷队的状态。 我以为他给你的那个 两件球衣互相学习了一下 啊，我以为他给你的球衣涂上了阿根廷的颜色。 一个问题想问您，你觉得下届卡塔尔这个梅西和 C 罗这两个绝代双骄还会再出现在赛场上吗？ 赶紧把话筒收回去。 完了 我先看这球， 这球多亏越位了啊， 多亏越位了， 助理裁判还是比较解风情的。 怎么说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 C 罗这边呢，我觉得他属于这也正好我想说两句这个就是关于 C 罗梅西的这个我的感觉哈。就是说并不是这个 C 罗越老越强了，说实话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梅西之前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金球4连庄嘛，也是他梅西最巅峰的时候， 没错， 当时 C 罗是很艰难的，但是 C 罗没有放弃 的一直在努力的去提高自己，很刻苦。 嗯， 所以说我觉得并不是 C 罗变强了，而是梅西变老了。但是 C 罗在年龄上升的时候还能保持一个顶尖的竞技状态，但梅西的状态却下滑了。 嗯， 这是我觉得 C 罗体现出了他最可贵的地方。 嗯， 当然了，我觉得影响他们能不能出现在四年之后的世界杯的主要因素，一个是看 C 罗这个年龄能不能达到一个极限，他能不能突破这个时间的极限。 嗯， 还有一个就是看主教练带不带。 嗯， 这个相信如果说葡萄牙能进世界杯，我觉得23人名单中肯定会有他一份儿。 嗯， 但是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贝克汉姆想参加最后一届世界杯也是没戏哈。 嗯，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主教练想法真不一定，这是我觉得制约他的两个因素，一个是绝对年龄的因素，一个主教练因素，还有一个就是梅西这边的。梅西这边我觉得一个是看到自己的这个意愿哈，35岁，当然他也。我觉得从昨天呢，包括最后一轮小组赛比赛中，我能看到梅西的一个转变。 嗯， 啊，他在尝试着去执行自己新的角色，也说了不拿到世界杯不退役。但是也看，一个是看到自己的这个心态，啊，比如说这个预选赛踢得特别难受；另一个还是什么，看阿根廷足协，阿根廷现在整个国家经济都要崩溃了。我也真的不敢想象四年之后阿根廷球队是个什么样。 嗯， 就是还是说，啊，没了 C 罗，没了梅西，或者他们都老了，哇，还好。我不知道，我关键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这两个球星能不能出现在四年之后的世界杯上。我怕这两支球队不出现四年之后的世界杯上。 你那声挖其实就我觉得影响到了两支球队的状态。 嗯，对，其实我们还是挺期待能看在场上看到梅西和这个 C 罗领衔的队伍展开的这个较量。 前些天不是有新闻说这个 C 罗他的身体状态基本上和23岁的这个正常人一样吗？ 就是说现在只能说他是身体状态，但是如果说你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肯定是有区别。 嗯， 对，你到了37岁的话，如果再去打世界杯这样高强度的比赛和对抗的话，跟20岁的年轻小伙子比肯定是状态不一样的， 肯定不能常常首发了。 对，保持的再好肯定也会有些影响。不过 C 罗肯定会保持状态，如果说那会儿他不退役的话，凭他的性格 他肯定要上。 对，肯定会要求上场。 对， 而且那个时候他会是葡萄牙队完完全全的精神领袖。 嗯， 完完全全的大哥，甚至有的时候主教练感觉都会听他的话吧。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16年的欧洲杯。 对， 可能有些比赛他踢得比较郁闷，但是到决赛的时候，决赛他下场，然后他在场边的那个指挥甚至比主教练戏还要多。 哎，这时候我特别想问，这个作为曼联球迷，对 C 罗现在的感情是怎样的？据说 C 罗想走。你觉得他会曼联吗？ 我们这个时候，我和李红这个时候，我们同时把嘴 闭上， 转向了话筒。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影响他比赛。 嗯， 毕竟他有一个前场定位球嘛。 对，哎， 好球。作为曼联球迷，其实如果说他有一天要选择回家的话，反正我们觉得我们的心态应该是欢迎自己的孩子回家。 嗯， 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李红老师， 别打扰他，别打扰他。 非常希望C 罗能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回到曼联，毕竟他是老特拉福德的孩子。 对，我们希望他能够回家。当然他在皇马，我们也祝他一切都好。这样韦康老师这边我们也安抚的情绪比较到位。 韦康这边觉得 C 罗昨天尽力了吗？或者说觉得这个踢出你想要的 C 罗的足球了吗？ 嗯，我觉得已经很满意了。他的接球拿球什么的还一样世界级。 哎呦，这球居然， 这球真的是差点啊。 埃里克森。 李峰老师还有最后的游戏时间10分钟，是吧？这段时间我打算不跟他说话。 嗯，让他好好踢。 嗯，李康，你看你这边克罗地亚队啊，嗯，进攻套路比他丰富，但是现在好像场上有人受伤，你是不是选择 对， 选择不客气的进攻。你这个时候你 今天这两个意思不像了。 对，这有点顺色啊，尤其在游戏画面当中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容易。 对，而且在禁区这种混战当中你根本看不清谁碰到了球。 对，根本看不清谁是谁。然后呢，我觉得他们俩当时肯定就是一顿乱摁。 嗯， 也不管是谁碰着球， 谁碰的都行。 对， 反正嗯， 一个人解围。 嗯，关键是一个人操控那么多个队员，确实是有点难度。 当然，这也是游戏里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不可能通过你的操控啊，这样这个在这样的游戏模式里， 同时操控十几个人啊， 是你只能说操控一个球员，或者说让另一个球员来接应。 这名守门员啊，真的非常非常好，尤其是在丹麦队里边，他承担着一个很强的一个角色。另外，这真的是继承了老舒梅切尔的这样一个基因，他的扑救成功率在小组赛中有93%左右。 我就是想把话筒收回来，不想让他说话，他自己手上还有动作， 他自己还要 手上还给自己加戏。 最后，我们的这个结局是第三场比赛也是0-0平哈，但是我们的决胜呢就出现在了第二场当中， 没错。 是一个3-0的比分。那我们现在也是邀请我们的几位嘉宾回到他们的话筒前哈，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还能再聊一聊。其实刚才比赛呢也都结束了哈，我觉得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尤其是在刚才的这个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啊，是突然发力。我觉得刚才也是双方应该都对对手有一个不错的了解了。我们先请这个最后晋级的韦康来说两句吧，你觉得你发挥出20%的实力了呢？ 我觉得已经尽全力了吧，100%了。该拿的都拿出来了。 今天这个这样的一个三场的比赛的这个结局，是你之前来这儿设想到的吗？ 首先我看着赛程说，我第一场比赛我拿的是俄罗斯嘛，我想就是保个平局。然后第二场比赛拿西班牙再使劲踢，第三场比赛还是保个平局。今天都实现了， 实现了。 算子， 是算子，对。 李红呢，觉得今天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我觉得今天超出我的预期。 超出，可能会输 了。咱们其实一直打扰他。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一直想着我拿俄罗斯去踢韦康的这个西班牙的时候会负其他，因为在纸面上西班牙确实在三条线上都会比俄罗斯强很多，而且其实最后一场的这个克罗地亚打丹麦这场啊，我觉得是两个中场的较量，但是因为我的技术不行，所以呢导致就是变成了克罗地亚的前锋线考验丹麦的后卫线。 主要咱们的问题吧，主要子昂的问题勾起了你好多回忆，什么 C 罗呀，什么什么曼联啊，就会让李红老师就是分心。然后他属于等下他手上还有动作，边说边在这比划，边比划他那个手没法一起按， 只能一边按着。 但是没关系啊，就是游戏毕竟是游戏，还是现实中对足球的爱更重要。 我觉得现实当中的足球也就是只是足球，它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它给我们带来欢乐，不光是有快乐，还有一些我们伤心的地方，但是这些都能构成我们对于世界杯整个足球的记忆。 是没错，说的也是 太好了。 我们这个游戏的这个阶段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也是最后来说两句今晚的比赛吧。 好， 今晚的比赛首先韦康这边来说，西班牙应该也有很多你熟悉的球员。 对， 因为你也肯定看皇马，你也肯定看西甲，你觉得今天晚上对俄罗斯对西班牙有信心吗？ 我觉得挺有信心的。毕竟在每个位置上我觉得都是强一些的，比俄罗斯。 李红跟我们说说你的希望。 我觉得今天晚上10点这场比赛呢，可能西班牙踢俄罗斯不会像刚才韦康踢我那么容易啊。这个可能俄罗斯他的前线压上的这样一个反击会给状态不太好的西班牙后防线带来一些压力。另外一个，我建议要把这个迪亚哥的这个位置换成阿森西奥啊， 换给烟，就是打电话 能扑过去的。 对， 他俩都不说克罗地亚和丹麦，那崔教跟我们说克罗地亚和丹麦吧。 克罗地亚和丹麦，我比较期待的是这场比赛90分钟之内结束，然后克罗地亚晋级。因为今天晚上我是一个大夜班，我希望早一点下班回家。然后呢，俄罗斯和丹麦这场我还是要再说一下的，因为这也是要上班的嘛，也要去关注这场比赛。与其在上班的时间，你倒不如说让他们早一点的赶快。 俄罗斯跟西班牙是吧？ 对对，他们再多踢一会儿。 明白。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让崔潇说两句，就是也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啊，比预测比赛难了。今年欧洲强球队是如此的强势，南美、非洲、亚洲的球队完全弱势，你是怎么看的？ 南美球队，我觉得乌拉圭队还是比较强势的吧。怎么说呢？南美球队阿根廷这届比赛确实表现的不是非常的理想，但是怎么说呢？乌拉圭和巴西还是一如既往的延续了他们这种南美比较强硬的踢法吧，技术流，当然同时在 的身体对抗也不输欧洲球队。今年的比赛感觉上，因为咱们刚才也说了嘛，以防守反击为主，传控可能并不是那么主流，也是一次战术和技术上的一次完全的革新。而且我们也比较期待像俄罗斯这样的球队，像丹麦这样的球队，他们高举高打，他们有比较好的体能，他们有比较好的这种控球和对抗能力吧，会不会这样的打法会在未来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和潮流？ 好的，今天也是聊了很多，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接近最后的尾声了哈。我们的节目会结束，世界杯可能也会结束，但是足球和生活不会结束， 是的， 快乐不会结束。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大家再见啦！ 再见啦！欢迎收听下一档节目《魔力查档案》。 是的，没错，拜拜， 拜拜。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